我国各地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欢度五一节。国立民族艺术团艺术人员在敦煌艺术剧院和大城山南门等地举行演出等，中央艺术团体在首都各剧院、公园和游园地举行了庆祝演出。国立杂技团艺术人员在万景台游乐场和平壤杂技院举行了表演，他们推出各种杂技和魔术作品，给过节的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带来了浪漫和喜悦。咸津北道、黄海北道和黄海南道等各地艺术团体艺术人员也在剧场、会馆和露天舞台举行演出，表示热烈祝贺各阶层劳动群众。各地工矿企业、合作农场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和集会。国家科学院机械工程学研究所等各单位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也有意义地度过了节日。